各位，上次讲到蓝天明落咗一条终年唔见阳光、寒冷刺骨嘅地下河，游到河嘅尽头就可以冲出龙虎国军嘅包围圈啦。点知落咗地下河，由于山长水远又太冷嘅缘故，佢几次差啲晕咗，顶硬上游啊游啊，但系地下河呢好似冇尽头咁。蓝天明而家已经慢慢冇力同冰冷大山洞里头嘅地下河水抗争，变成咗闭目待毙，但系照旧本能咁双手向前爬行。黑暗世界乜嘢都睇唔见，就快死嘅人个心谂：唉，怪事，呢度嘅水突然间越嚟越浅，呢度天大嘅山洞里头又有巨大石块，大石头上边冇水，算啦算啦，我南某人终于搵到一个葬身嘅好地方，我都要喺度瞓低，大石头上面就系我嘅无上盖坟墓，最大山洞系上盖，睇嚟再等一阵，我嘅生命就会停止。咁等住望化啲死嘅人，唔瞓低又犹自可，一瞓低就出乎意料。哎呀，几好啊！谂到黄泉路上咁舒适，早知死系咁好过嘅，何必当初一直留喺阳间做人，活受罪，阴间好过啊！假扮嘅容老板，英雄嘅东方五军副军长蓝天明，两眼再合埋，从此乜嘢都唔再有知觉。呢位一直令到北方军人害怕嘅重要人物，而家无怨无悔，知道冇法子走出地下河，愿长眠于地下河其中高出水面上嘅一块石板上之余，又庆幸死后唔使做水鬼嘅干尸。咁确认自己已经上半夜死去嘅人，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，安息嘅容老板其魂魄而家已经一步步走上黄泉路上，直通进入鬼门大关。佢而家仿佛睇见有两个人前嚟检查自己身上嘅物品，两个样貌唔系几清楚嘅人异口同声咁话：容老板，你快啲交晒身上嘅物品出嚟，然后举起双手。一声命令，容老板就果然急急将身上所有嘅嘢交出嚟。两个鬼唔鬼人人嘅人又开口讲，又攞手指住：鬼门关内唔准带阳间杀人武器手枪进入，嗰一包白银都唔丙入，你快啲掉咗两样嘢落无奈何。唔敢对抗，十分听话嘅容老板即刻将手枪同白银用嚟一抛，两样嘢就抛到好远，背后嗰条无奈河重重一阵浪花飞起，军人嘅手枪同白眼就沉没喺无奈河里头。两个人鬼见容老板呢阵时全身上下冇任何嘢，立即放行，示意快快进入鬼门关。两个特别轻快嘅容老板啱啱到关口，突然有一个衣服穿着得体、高大、样貌年纪约几多睇唔清嘅人鬼，佢手拎一本厚书，后面跟住六个手下，个个虽则有头有面，但同样系冇法子睇得清楚嘅。高大为首人鬼用手指住就叫啦：唔可以俾佢进入鬼门关。容老板就急忙话啦：报告将官，本人身无一物，早就已经办妥手续，嗰两位大哥可以作证噶。高大嘅人鬼长官就答啦： 你用假名呃得阳间人，不过呃唔到我哋，唔准入关。讲完一摆手，六个有头冇面嘅人鬼齐心合力就推容老板出去关外。容老板啊，梗系唔忿气啦，双方即刻立即开打，力敌众人鬼以一敌六。睇下六个人鬼远远唔系容老板对手嗰阵，渐渐就败向鬼门关内。观看打斗高大嘅人鬼就情急生智，佢忽然伸出右手，咔咚咔咚，发出一阵震耳嘅掌心雷响之后，再喺口度喷出一团金色火光，轰！里头啊，无数烧到通红锋利无比嘅金火刀向住容老板消杀而嚟。又听闻一声巨响，容老板双脚啊即时断咗，叮咚跌咗喺鬼门关外，郁不得其整。呢阵时听闻高大人鬼就喺度宣读命令话啦：有枪唔愿杀人者，乃善良之人也，合该再到人间数十年。你嘅上司日日喺度想念你，快啲翻去帮助啦！高大嘅人鬼几句话，哇，响到如山崩地裂震动啊！容老板仲系唔服气啊，急忙叫天师，天师，我嘅双脚已经俾你斩断咗，再发配翻去阳界做人，咁分明系制造人间惨事。本军人战败，我该死，天经地义啊！既然系死，就应该喺阴间，咁就系本分，有咩嘢唔啱啊？大声嘅抗争，自然要急急用双手揾翻执翻断去嘅双脚啦。又痛苦又嬲咁，两眼一瞪，我嘅双脚断得太冤枉啦！当手搵到脚嗰阵时，就更加有突然嘅感觉啦。咦，双脚分明仲喺自己身上啊！一奇啦，唔通我冇死佢？谂啊，再谂，卒之慢慢先至明白，先头一切原来系南柯一梦。唉，琴晚嘅漂流游水，而家只身瞓喺一笪唔知名嘅江河小礁石度，晕死过去逃亡嘅人感到十分饥饿又冷，啱先嘅响声同火光冲天，分明系雷雨，双重嘅袭击之下，到处都系水啊！逃亡军人而家两眼再望天，只系雨过天青之时，天上又开始见到有星星出现咯。再睇清楚呢度一带，已经冇嗰个山洞内嘅地下河，不过照旧系天地皆黑。而家系沉睡嘅大自然，山与水呢度分明系地上嘅江水滔滔，系不间断嘅河流。死过翻山嘅军人，忽然间想起咩事咁，即刻双手一齐喐，一只手就急忙摸枪，另一只手就急忙摸身上嘅白银。咁样一摸，点知呢两样极其重要嘅嘢咧，仲喺身上。听讲军人手中冇枪，死得仲加快。有穷困经历嘅人话，身上冇钱，寸步难行。而家系左手有钱，右手有枪，钱同枪系最壮胆。佢个心啊，当堂淡定晒啦。天黑夜观天象，全靠睇天上之星；白天睇太阳之时辰，再合指经过计算，知道而家系卯时，系太阴最盛嘅时刻，所以黑沉沉。原因是太阳远离人间，是下半夜啊。再计算地理之后，知路程与方位，知道身处的地方已经冲出虎口，是昨晚先经过可怕的地下河，穿过高山底部之后，再进入地上的河流，经过两种河的帮助，已经远离了清水湾大阵，远离察国军队重重包围。不过呢度依旧系只见荒山，睇嚟中横百里路唔会有人。唔同嘅系从地下河到咗地上河，可幸嘅系今日得脱身， 可笑的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野人，好狼狈啊。野人是最自由的人，又一次执返性命的人在想，陆克春、马后爷，我承认这次的失败太偶然太突然，令到我措手不及，差点没了命。只要我仲有命的，那就注定你们的日后失败是必然，你们出了这么多力都搞不定我，从此就会有我搞定你们的时日了。大难不死的秘密军人又一次经过枪战围捕，幸运保住性命，今天衣冠好不整齐，不过身上有钱的人在远望，已经发现远处有一座城池。半个时辰左右，路上有位店主不停做着笑琪琪的样子，说鸡鸣早看天啊，客官欢迎路过客人居住我的客栈。那位特别客人见到这样的状况，合晒心意啦，斯斯然地入了客栈，从此才得食于人间烟火。特别客人住入了店，马上就挥发又冲干净身上边的污泥浊水，啱啱换过衣服就急急想要买报纸睇，於是就向店主打听。店主又笑琪琪讲啦，好啊好啊，客官不出门能知天下事，全靠报纸，请等候报纸到来，我自会帮你去买报纸，客官放心啦。特别客人知道本客栈离三街六市冇几远，呢度算是人口密集之地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蓝天明好快就变成一身土商人装扮，头上有最普通的粗布旧毡帽，双脚着住廉价的粗礼绒布鞋，这种衣裳前面看似是有钱富商的近身手啊，跟班伙计，从后面看呢，又似那些走街串巷的专做收买旧烂首饰玉器高尚轻装的收买佬。想买报纸的客人不用几耐，卒之听见有报纸佬大声叫啦，买报纸买报纸咯，天光日报哦，东方军战时失利，再向后退，快啲买报纸啊，买报纸咯。到咗冇几多个时辰，饭后睇完报纸的客人好快就手拎简单行李，匆匆又要出门喎。鸡鸣早看天的客栈主人就笑住问啦，客官啊，你交咗两日钱，而家住咗都未够一日，又要急住出门啦，咁特别嘅，梗係要去做大笔生意发财啦。特别客人就答啦，这个世界系咁多战乱，边度有几多时日赚钱㗎。哦，咁又啱，我哋呢个小镇前日啊仲系属东方军管辖嘅。而家东方军一退再退，照计唔使几多日就实会落入北方军人手度咯。我哋淨係做啲买卖生意，你得佢落入边个手度啊？讲呀咁讲啫，东方军如果守唔住嘅话，咁就快啲烂尸啦，等北方军早啲进入就係啦。特别客人听咗就笑笑问啦，点解呀？唉，国之将亡，盗贼四起，我哋小民众最怕武王管嘅时刻到来，毛政府嗰陣特别多恶人当道，到处都有凶恶之贼，佢哋嘅作恶係见乜嘢就抢乜嘢，好快乜嘢都抢晒，对付恶贼好多人都无力抵抗，粮食衣物抢晒啦，实会冻死饿死无疑啦。其中啊仲有好多丧尽天良嘅先攞命再抢嘢嘅匪徒。客官，而家战乱你仲敢到处外出做生意，嘿嘿，真係佩服啦佩服啦。客官，你俾咗两日嘅房钱，而家未够一日就出门啦，我都要退返一日钱俾你，公平交易㗎嘛。客官，嘴急急的店主讲完，就在身上内袋拿出碎银 决要还俾手上拎住简单行李嘅特别客人。特别客人就少少讲啦，唔使啦，唔使啦。瘦削身材嘅店主就认真讲啦，多收钱银就过分啦，在下实难接受，快啲收翻啦你。一方执意退银，企喺门口嘅特别客人又唔想收翻，就变成双方推嚟推去。最后特别客人就话啦：，哎呀，呢啲小钱就当系送俾你买啲果汁饼食啦，好唔好？店主最后就成咗却之不恭，勉为其难，好感激咁样拱手作礼话啦：，无功啊，点可受禄啊？多谢客官，祝一路顺风。特别客人告别鸡鸣，早看天客栈，向西而行啊！咁特别客人蓝天明究竟要向何处去呢？当然是要寻找东方五军啦。而家向西嘅一段路越行越远，呢度人烟越嚟越稀少。就喺呢阵时，突然听见有人恶声恶气咁话：，启程，唔好走！好快，唔知喺边处就行咗三个男人出嚟拦住去路。去边处啊？蓝天明就好淡定咁话啦。西围行下啫，话俾你知，呢一带全部系我哋嘅地盘，凡系经过呢度嘅人，一律要交买路前保护费。咁要几多钱啊？睇下系边个啦。咁我要交几多啊？带头嘅恶男人掘咗蓝天明一眼，你如果打得赢我，就分文不收；如果我打赢你，就要将你身上所有值钱嘅物品全部归我哋咯。蓝天明就拱手哀求啦：，哎呀，三位大哥，我明白，小人实打唔赢你哋其中一位啦。小弟今日路过此贵宝地，愿出两蚊银元做买路钱，敬请放行啊！讲完就再一次拱手行礼，望三位大哥以仁义行善，放小弟一马，敬请收下银元。带头嘅男人听完就哈哈大笑啦，睇你呢个人，我仲以为你敢同我哋比武添，原来一个冇胆鬼。你唔敢打斗，就要全身搜查，所有值钱嘅嘢就全部归我哋。说话未完，恶人唰一个箭步已经到达胆小鬼嘅面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凶恶男人一只沙煲咁大嘅拳头已经快速对准对方胆小鬼嘅眼鼻，用致命嘅重挂勾拳直劈。呢一拳打中咗啊，无论咩人眼核爆开，即时失明，同时鼻梁骨断，流血不止，即刻倒地，冇办法救治噶。呢阵时蓝天明见到来势咁凶，知道嚟唔切用手挡格啊，个面啊急忙向天挂勾重拳就落咗空，变成一声巨响，有恃无恐嘅贼头见打唔到肥羊，老羞成怒啊！一立脚啊，再扑上前，要双手先捉住对方上身衣襟再打。噔噔噔噔，蓝天明再急退嘅同时，用手一拨，哎呀！对方贼头即时觉得双手臂臂冇力嘅，哎！呢一下狠毒好打斗嘅贼头先知道对手系非寻常之辈啊！突然一声叫喊。一直喺旁边睇先打死人后抢劫嘅两个贼人，而家闻声马上加入战团啦，飞葫芦成咗三个人，同时喺身上掹出一把四寸长、锋利无比嘅牛角刺刀，变品字形包围就扑向前啦，要用最快嘅速度宰杀手无寸铁嘅肥羊。蓝天明见到咁，心里边就暗暗吃惊，啱啱想掹枪，用三粒子弹就可以全部杀死恶贼。不过就喺呢个瞬间，忽然间醒悟，五军联合方司令佢曾经告诫过：军人职业为救人先至出手杀人，军人系保护人而唔杀人噶。而家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个贼人手起刀叉，已经飞快向住自己身上最要害嘅地方刉过嚟，一刀刉中就必死无疑，点先甩得身呢？难啊！咁就喺三贼三刀齐刺。睇白无路可避，最危急关头嘅时候，蓝天明突然间全身飞快倒地，用手做脚 当背脊同头喺地下嗰阵时，双脚向上突然间变化，成咗雪花盖顶之威势。呢种技能江湖上啊称系无影飞脚。嗱，正是忽然大败心不惊，面对诽谤欢喜听，断肠之时不流泪，死神到日要欢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